啊，就是爱吃，叫你苦难了。哎呀，这呀，你怎么哭起来了？哎呀，都是小神之过，我这下赔礼了。 赔礼什么？把人丢下，就是。哎呀， 都怪我那狠心的奴，我再次的你不料被他发现，将我拉至禅堂之上，他在一旁打坐清修，命我在一旁动手，我几次要揍他，再三阻拦，我实在是无法脱身啊。只因夜深，父母大作发困，我便趁机溜出来了。 我去不行、 我千转对天一表，苍天在上，我潘皮镇若有半句话。来生变个小狗，供你玩耍。 你呀， 妙无常。 Yeah. 打扰了你哟。 拾收拾，半月之后本府临安就是。 哎，我已命静安为你收拾停当，少时同到江边古船登船。 怎么今天就要走了？ 真是， 哎呀，我舍不得。 哎，什么 啊？姑母，你哟， 哎，侄儿不必如此，等你得中回来，定有相逢之日。 那我辞别钟家，孤苦再走。 哎，他们正在清修，不便打扰。 哎呀，侄儿再次打扰一场，难道就这样不辞而别了吗？ 这也罢，相公看酒。 是。 徒儿们，我家侄儿要赴临安，与你等此行。 相公在此多有天 啊！小生在此多有大劳，我这厢有礼了。 记上，相公不顾多用一 事。哎，休得多口。侄儿啊， 从今儿起莫要徘徊留恋，但愿得自己去得中团圆。 Thank you.

想起来了，他们雇二娃子的船往临安去了吗？啊！ 公公，我若雇你的船前去，何难赶得上吗？ 旁人的船不敢说，雇老汉我的船保你赶得上啊！ 起来了，你就是给我酒钱。 好酒给你酒钱， 也不中用了。你太老汉将他送到，转回来再度你老满足。啪啪，我的阿弥陀， 不要开船，不要开。好你个陈妙唱，快快照串至将他坠毁。 是。

小女儿，她的肩膀高，肩在今天落在城。那王人一见气不愤，他要与我儿论过家珍。第十三儿兵两人，他就一刀劈死小王人。宋王爷在轿上把我儿来奔，我的儿满腹不知可吐真情。他知道杨林公本是他先人，他是忠报的儿子，眼睛的神。他有过曾祖母说太君，莫怪因我本是儿的娘亲。宋王爷听说他是杨家人，不加采访记者元帅营，说太君为父要行踪，命我挂帅去平贼人，我们一波为官而不为王，为的是他宋江上我忠黎民，叫那满朝文武看一看才是此国报朝臣。我会因五十三岁不我老，不凭你才人不为你 刚才呢是吕瑞英演唱的穆桂英挂帅选段出征。听众朋友，尹桂芳创立的越剧尹派唱腔是越剧舞台上影响很大的一个小生流派。上海虹口越剧团的萧雅是众多尹派传人中的佼佼者。请听萧雅演唱的《红楼梦》选段，但求与妹妹同死生。 李妹妹，我以为把你好似今宵的，为什么月老记错了红灯？